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下午5点，厦门，在这里你会发现，你追赶的生活，也许却被你抛在了后面。 百变辣妈原因，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最小雨，逃嫁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猴，潮流梦工厂。 Hello， 大家好，欢迎在北京时间的17点01分来到 FM98.2 AM927潮流梦工厂。我是主持人佳妮。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一梦。 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大学生运动图鉴。 是的。 但是我们今天可以说，可以说算是上半部吧，因为我们今天只有这个女同志来到我们的现场，所以我们应该再加两个字，叫做大学生女子运动图鉴，这样就比较合适了。等到下一期我们可以再做一个下期分享，就找一些男同学过来分享一下他们的这个大学的运动经验。 是，因为在大学其实男生运动的我觉得可能会比女生要多一些，或者是经验可能多一些。 我倒是不这么觉得，我觉得可能大学还是女生运动的会比较多。 时代改变了可能。 好像有这么一项研究，就是说其实在大学里面是女生的运动，不是大学啊，就是整个的这个说咱们中国有一项研究说，就其实在中国是女性的运动的会多一些，比男性。 因为说实话，因为女生的这个体质会比较容易发胖，而且现在很多人都比较注重这个身材的这个保养啊。 对，大家开始变得养生起来。 是的。好，那我们首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吧。 对，今天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是两位在读的大学生。他们一位是本科就读于苏州大学的初晴。初晴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初晴。 初晴是本科就读于苏州大学，研究生在北京读。然后同时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刘爽。刘爽，来介绍一下自己吧。 Hello， 大家好，我叫刘爽。 刘爽，大家看他的气质啊，能够猜到他是学什么科的吗？大家如果看不到的话，一定要记得打开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点击关爱青年计划的直播间，搜索潮流梦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或者呢是在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也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啊。 没错，大家可以和我们实时的互动。 大家可以猜一下我们的这个爽妹子是一个什么专业毕业的。梦梦你来猜一下吧。 我吗？ 就 是本科毕业是吗？ 本科是什么专业的？ 我觉得我们的爽妹子刘爽应该是学历史是吗？是学历史的。 要刘爽自己来告诉你。 好， 中传没有历史专业。 是中传。 他本科是中国传媒大学。 本科是 传媒大学的。那所以 我学的是工科。 工科，理工。 对对， 理工学部的。 对，他们学的就是那种编程的专业。 很棒很棒。 可以想象吗？他在你身上看到了文科妹子的气质。有点害羞。大家也同时啊，刚刚在说了我们的收听收看的方式之后，大家一定要记着随时跟我们进行互动。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这个大学生运动图鉴。如果大家有任何的这个就是在大学时候自己在大学宿舍那些运动的记忆啊，都可以通过这个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直播间，或者是在微博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来跟我们进行一个互动啊。我们也会读你的留言的。 好， 接下来我们还是进入我们的第一环节，潮流风向标，来为大家带来几条资讯。 好的，欢迎回来。 嗯，这里是潮流风向标，我们先来分享一条这个关于减肥的资讯啊，跟我们的节目是息息相关的。我们也是分享这个大学女生减肥的经历啊。 嗯， 胖子都是潜力股。然后这个女同学呢，她19岁，是一位深圳姑娘，就读于深圳大学的陈艺静。她中学时候的体重一下子飙升，从100斤飙升到了160斤、 嗯、 之后呢，他没吃减肥药，也没请教练，由父母陪着一起运动，最后瘦了60斤。 60斤又就是又回到了100斤，对吗？ 对，回到了100斤。他呢、嗯、身高是1.66米，体重102斤，这是一个很标准的体重啊。 对对对， 嗯， 其实他这个案例我突然想到我前几天看到的一个新闻吧。 嗯， 就是说也不算是新闻，是一个综艺节目。然后那个有一个女明星叫景甜、 嗯、 景甜呢，她说她当时也是学舞蹈减肥嘛、 啊、 然后她妈妈就是也像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新闻陈艺静的这个父母一样、嗯、陪着她一起减肥，而且当时是她一天一顿饭都不吃，而且还不停地游泳。然后她妈妈当时在前面骑自行车，她就得在后面跑， 这么狠的。 对，然后有很多网友就说，哎，我们要有一个这样的父母，可能我们早就这么瘦下来了。 嗯， 但其实我说实话，就是因为现在其实不管是男生啊还是女生都比较注重这个健身啊，注重身体健康这一方面。 嗯， 当然了，对于这个减肥的方面呢，我也是觉得大家应该合理减肥，而不应该说啊我不吃饭， 科学的方法去减， 对，不吃饭啊或者是怎么样。我相信这个陈艺静应该也是通过一些合理的减肥方法然后减到这么多的。 嗯，对，应该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嗯， 对， 我们接下来还是先通过一段视频来了解一下艺静的故事。 好， 之前体重最高达到160斤，跟你变胖了之后，多多少少外面的人会对你的外表啊、身材发生评价，会影响到我整个人的自尊心方面吧。我身高1.66米吧，现在体重是102斤，那时候实在是看不下去自己这样，自己也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就是那个时候的自己不是我想要的自己。我非常感谢我的父母，他们并没有就是直接把我扔给那种减肥机构或者说健身教练，而是他们两个就觉得亲自陪我来经历这个过程更重要。吃的话就是选择在学校操场跑步，一周去3次到4次健身房。就前两天我们玩轰趴嘛，然后玩了一个通宵，然后第二天一早上我7点多起来，然后8点多去健身，抓住休息的每一分钟，只要我有时间就会去健身。我记得我小时候每一天吃饭可以喝3-4碗汤吧，但是我现在一碗汤都喝不完。我其实挺喜欢逼自己的， 是我很享受运动带给我的一种汗水，然后就是一种很满足的感觉。 他是跟你是在你瘦之前认识你的，还是胖还是胖的时候？ 在我胖的时候认识我的，然后他在我最美的时候跟我在一起了。 我其实一开始减肥的时候我是抗拒的，可能成功的原因吧也是在于我有这个坚持的恒心和我有这个毅力去控制我自己的嘴，这是一个态度吧，就是我对于我自己的态度，是对生活的态度。 好的，我们刚才看到了这个陈艺静从160斤 瘦到了102斤， 对，102斤，还看了他的这个，对，那个对比照真的是还蛮震撼的， 一下子变成女神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 不知道初晴和刘爽看到之后就有没有那种感觉，身边也没有没有那种就是一下子瘦了很多斤的朋友。 对， 那个初晴刚刚还跟我说了一下呢，然后他讲讲他自己的经历吧。 哎，好呀好呀， 初晴有自己的经历。 我没有瘦那么多，要瘦那么多我感觉我完全坚持不下来。 嗯， 我只瘦了也就10斤吧，2个月。 那2个月10斤 也 很 不错 了， 就是，但是我觉得我不是属于那种就是 疲劳的去减，就是而是就是饮食加运动吧，就还是 对，其实饮食加对饮食加运动是非常健康的。 嗯， 对， 其实我们之前也请过很多的专家过来，他们也说其实这个减脂啊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嗯， 你不能够就是太急于求成，而且不应该以体重作为标准，应该以体脂率作为标准，然后来去就是决定你这个人到底身材是好还是不好。 嗯，没错，是这样的。而且如果你长时间的节食减肥的话，反而不运动，你的胃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 嗯， 对。 那接下来我们就说一个跟我们大家都经常用的这个运动方式相关的一条资讯，关于跑步的资讯。 是的，一个新的玩法啊。 嗯， 一个研究生，研一的男生跑步跑出小猪佩奇。哎，什么意思呢？就是上海海事大学研究生一年级的何随龙，平时呢十分喜欢运动，然后近日啊他参加了学校的海蓝文化节轨迹跑的这个活动。他在跑步锻炼的时候呢，花了接近一个小时，跑了8.3公里，将自己的跑步轨迹呢跑成了小猪佩奇。他表示这将是他大学里最美好的回忆。 跑步轨迹跑出佩奇，我一直都特别就是在想，就是那些跑步轨迹他们是通过那个 APP 来决定自己怎么跑，这个好难啊。 是啊，他应该我也很好奇是怎么跑出来的，我们应该有视频吧，给大家放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小猪佩奇到底正不正经。 好， 成功的感受是什么？ 很开心啊，我当初就拉着一个路人，我不认识，刚好碰见他了，我说你看我跑的佩奇，然后人家就笑了笑，然后就走了。我们研究生学会他做的一个海南文化节轨迹跑的活动，然后我就想着画一下，画一下。 你是跑一次就成功了吗？ 对，我跑了一次，差点还跑错了，我跑到小猪佩奇那个尾巴那个部分的时候，我这人就跑出去了，完了。我就想，哎，不对啊，佩奇不有个尾巴吗？刚刚好。 你当时跑这个小猪佩奇，一共花了多少时间？ 花了大概50几分钟吧，不到一个小时，8.3公里吧。我是挺喜欢的，就给我佩奇的头发，挺可爱的，我一直都在书包里，放着，一直都背着。下一步的话，我想有空的话，如果有空。现在比较火嘛，希望通过这个来传递，锻炼自己一种兴趣吧，让跑步不再那么无聊，我太感谢这个地方了。因为学校我毕竟待了5年了，学校的每一个地方我们去，每一条路我都熟悉。等我毕业了以后，我如果投一想的话，还是要在这个海大最美好的。 怎么样，在刚刚看完了这个同学研一同学啊，跟我是一个年级，跑出了这么多轨迹之后，梦梦你有什么想法？ 我其实对于运动来说的话，我不是很喜欢跑步的这个有氧运动。 为什么？ 就是因为我总觉得这个跑步的有氧运动的话，如果你姿势有的不太对的话，包括 膝盖， 就是包括你这个发力点不对的话，可能会女生的话可能会腿跑粗啊，就等等一系列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一般我要做有氧运动的话，我会选择爬坡的，因为我在就是健身房里运动嘛，所以就是选择一些爬坡呀，或者是骑自行车这样的一些有氧运动。对，是这样子的。当然了，就是每个人选择不一样嘛。 我觉得其实就是在我看来啊，咱们这一期做的是一个大学生运动图鉴嘛。对于大学生来说，在读的大学生可能没有收入，也没有一些就是这个资金的来源， 对， 他们去健身房可能会有点就是资金上面吃紧， 对。 但是跑步呢，这就是一种就是怎么说呢， 在哪都能跑， 对，在哪都能跑，而且又很方便的一种活动。而且就一般来说，我觉得跑步最需要克服的一个问题就是太枯燥了，因为在跑步的过程当中， 没有人陪你说话的话，那整个人过来跑一个小时，我觉得都能跑睡着了。 嗯，对对对，是这样的。所以运动其实也是磨练你意志的一个过程。 嗯，但刚刚的这个男生给了我们一个创造性的建议啊， 对， 你 可以 跑的时候跑形状，还挺有意思的。 对， 嗯，那接下来呢，我们在聊完了两位大学生他们的运动经历之后，我们来说一下这个，看看其他国家他们是怎么来鼓励运动的。 嗯， 来说一下战斗民族俄罗斯为了鼓励市民的运动都做出了这个哪些的奇招啊。 嗯， 两分钟内30个深蹲，地铁票就可以免费领。为了让市民更好地融入到运动当中呢，这个俄罗斯可谓是想尽了办法。在莫斯科地铁站内呢，乘客只要在2分钟之内完成30次深蹲，就能够换取一张免费的地铁票。哇，这个真的是很有意思，我都想试一下。 30次深蹲，我觉得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 对，应该大家都可以做到的。 嗯， 出勤和刘爽，这个应该不是问题吧？30次的深蹲， 30次两分钟内。 这个我没试过， 没试过， 我觉得可能可以，就是不太标准。 嗯， 啊， 是这样。 它有一个专门的仪器可以去测量这个深蹲，就是计不计入，就跟我们这个时候就是体测。没试过， 我觉得可能可以，就是不太标准。 嗯， 啊， 是这样。 它有一个专门的仪器可以去测量这个深蹲，就是计不计入，就跟我们这个时候就是体测，对，测仰卧起坐一样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视频，大家可能就知道了。看了这个视频之后就清楚了，它这是一个怎么样的模式。 嗯， 而且我们刚看视频还说到，就是奥运冠军也试过这个机器。 是的， 还对这个机器点了赞。嗯， 对。 哎，那刘爽和初晴，如果是你们的话，你们会不会选择就是试一下这个深蹲机，然后换取免费的地铁票，如果有这个活动的话？嗯， 应该会是吗？ 对对对，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你既运动了，对身体有益，然后还换取了一张免费的地铁票。 对，这是特别有鼓动性的。 对对对对对， 这个运动行为。 对，全民运动嘛。 嗯 嗯。 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继续聊回大学的生活。 大学，对， 嗯， 是我们来说一条学霸兼自己头为大，嫌自己头为大。哎，每周呢撸铁4次，健身成瘾。现在呢头显小。了的这个叫我们说这个学霸叫杨长春，是复旦大学的研一的学生。他是完美主义者加强迫症，因为觉得自己头围58厘米。哦，58厘米是有点大吧， 不知道我自己是多少，反正我也挺大的。 好，那每周4次健身坚持了2年多。哎，这健身还可以让自己的头变小，还有这样的吗？我还真不太知道。哎， 我健身了一段时间，我的头也没有见小，我觉得我跟他应该算是大头组合。 然后他的体重呢，从120斤增到了150斤。嗯，啊，他是一个男生。然后呢，他还参加了健美比赛。那备赛期间呢，每天吃60个鸡蛋，2斤的鸡胸肉。 就因此，姐，那应该他就是很清楚学校周边鸡蛋的价格。 没错，我也是这么想的，应该方圆2公里他应该都知道的。 每天吃60个鸡蛋，太恐怖了。 对，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健身，你要是想增肌肉的话，嗯，是一定要多补充蛋白的。 对 对，所以他，好厉害啊。 60个鸡蛋， 哎，但是 怎么塞进去呢？ 但是他其实健身的这个原因呢，其实是为了让自己的头围减小。小，对， 那他成功的话，我也想去试一下了。作为每一次戴帽子，就是先戴在别人的头上，再戴到我头上的时候，我都要调整一下那个帽子的那个帽檐的大小的人来说。 不过他，你看我现在明白了一点，就是因为他觉得自己的头围很大，所以要增肌，让自己看得 肩膀宽一点， 对，宽一点，让自己看 得比例好一些， 强大一些，对，肌肉啊什么的比例的稍微好一些，并不是让你的头围变小。 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这个杨长春到底是真头大还是假头大吧。 好， 我们来感受一下。 好的。 啊，我叫杨长春，来自复旦大学，现在已经健身有2年多了吧，一周大概有30次吧，中间基本上就没怎么断过，就健身成瘾这种状态。 为什么会说想健身？ 啊，头大，头围58。头围58厘米，再多一点点那就是超标了，就不正常的，就叫什么巨乳。然后健身之后头显小了，没有那么大了。之前体重的话120吧，就只有除了头大，其他都小了。现在的话156左右。想控制好自己的身材吧，管理好自己的身材，不想看到自己30岁之后那种中年油腻大叔那种状态。前一段时间参加了那个是，那个全国大学生的一个比赛，备赛期间要低脂低盐，比如说我会连续好几天，然后每天吃60个鸡蛋这样的，60个鸡蛋，就有时候真的吃鸡蛋吃到吐了，真的。就是我们学校方圆2公里的所有的鸡蛋售卖点的这种价格我都了解，知道，还有那个什么鸡胸的价格。 长得很完美。 我算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加强迫症，赛前2天不能喝酒，断水。就听到水流声，你就会流口水那种状态。健身和学习是选哪一个？选学习，能往复我学霸的盛名。不过来到复旦之后，发现这边复旦这边好多学霸，可能就泯然众人矣。 我觉得杨长春他应该是学霸里面健身最厉害的。 这个不要提早下结论，我们之前有过很多条资讯都是介绍关于这个学霸对于自己自身身材的管理啊。有一种相对来说比较片面的说法， 但是 这样说， 对，我刚刚看这个视频，我没有觉得他头围有很大哈， 我也没有觉得他头围很大， 对，就是还好， 比起靳东还有前夫哥来说还好啦，那才是真正的头大， 还好，好，我们说完这个杨长春这个学霸，我们来说一下，说完硬汉，我们来说一下萌妹子， 来说吧。 这个萌妹的一个逆袭啊，这个女生自学爵士当教练，要求男友啊有颜有才，哎，她还说追我的我都看不上。这个新闻呢是这个山东泰安胡静呢是一名大四的学生，在健身房呢兼职做爵士的跳舞的教练，每堂课呢是挣70块钱。她小的时候有一点点胖，想去学舞蹈，曾遭到母亲的这个无情的打击，就说你这么胖还跳什么舞啊？那上大学之后呢，她就每天对着穿衣镜练习基本功，属于是自学成才。 而且能现在做到了这个健身房教练的级别，也一定是。是学习出了成绩才能做到的。 是的， 我们接下来还是通过一段视频来了解一下这个叫做胡静的萌妹子。 我是上了大一之后开始学的，目前是就在这个健身房代课，也算是教练，45分钟，然后工资的话是70。是我从小挺胖的，然后我有一次就开玩笑的跟我妈妈说嘛，我说我想学舞蹈，然后当时我妈就说，你看你这么胖还学什么舞蹈啊，然后就我从来就没有提过我想跳舞这件事情，直到上了大学吧，宿舍吧，对着那个镜子，就一个小的那样穿衣镜，我就每天练基本功，就每天一直练。我现在找人学吧，就在宿舍 舍吧，对着那个镜子，就一个小的那样穿衣镜，我就每天练基本功，就每天一直练一直。我现在找一个身高最低是175以上的，然后颜值高的，然后还是很有才的。我不希望找一个跟我一样会跳舞的，我希望他会其他的，这样的话就是他对我的吸引力会更大一些。 在校内最喜欢的爱豆是多少？ 也有吧，也不少。不过呢，就是我这个人好像喜欢我的，我都不喜欢，我要求。 在看完了这个女孩之后，替她捏了一把汗啊！要求这么高，一定要。适当的做出调整，要不然就容易 自信 无声啊。因为现在这个女孩子可能在没有谈恋爱之前都会理想很美好，但现实是比较骨感的， 现实很骨感。对， 一切全都要靠缘分了。 对， 在分享完了这条资讯之后呢，一会儿我们就会请我们的初晴还有刘爽来谈一下他们在大学运动的一些经历，我们也准备了几个问题，大家稍后呢也可以通过这个微信公众号搜索关爱青年计划，点击直播间，然后找到潮流梦工厂， 是的， 或者是在微博或者是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来跟我们进行一些互动。就有一些什么大学自己运动的经历啊，都可以通过留言的方式在这里，我们也会读出来你们的留言。 对， 然后大家可以跟我们简单的聊一下，也让我们感受一下你们的大学的运动生活跟我们有什么样的不同啊。那接下来我们先进一段歌曲，一会儿潮流梦工厂马上回来， 一会儿回来不要走开哦。好，我们的这个机器可能有一点点问题。 他好像不太想让我们放音乐 啊。没事没事，佳妮可以把那推子往上推就可以了。 像一棵海草，海草，海草，海草，随波飘摇。海草，海草，海草，海草，浪花里舞蹈。海草，海草，海草，海草，管它海浪惊涛，我有我乐逍遥。人海呀。我走过最陡的山路，看过最壮丽的日出，在午夜公路旁对着夜空说，我不服输，押上了性命做赌注，也曾和魔鬼跳过舞，早已看透那些套路，有一点真就足够了。喝过最烈的酒，也跑到过最高傲的牛，自信的像个浪子，也认真的像个傻子，我走过的黑暗与孤独，受过的背叛和无助，也依然参不透这心魔，只学会率性而活。你我都是这茫茫人海中渺小不起眼的那一棵草，谁说小人物不可以做英雄，你我只是这茫茫人海中不知天高地厚的那一棵草，所以不要烦恼，不要烦恼，开心就好，开心就好，用力去爱，用力微笑。人海呀，我走过最陡的山路，看过最壮丽的日出。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 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颂唱千年运河谣，咏叹改革40年。10月16日，通州大运河森林公园，北京广播电视台、中共北京市通州区委宣传部联合策划“运河潮起40年”听见经典诵读会隆重举行，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健身房，不管你是齐刘海辣眼萌妹，还是中分霸气御姐，长得漂亮是优势，活得漂亮就在超模养成记。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潮流梦工厂，我是佳妮。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 同时也欢迎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刘爽和初晴， 两位给大家打一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初晴。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爽。 嗯，欢迎两位。 嗯，在这个环节呢，我们就要请刘爽跟初晴一会儿跟我们分享一下他们关于这个大学还这个运动的经历啊。一般这个大学其实很多的同学都是选择住校，那么这个运动应该是和校园密不可分的。 是， 嗯，在学校的时候，我先问一下一梦吧。 嗯， 你会就是在学校有运动的意识吗？ 我运不运动你不知道。 哎呀，我让你自己说。 就因为我跟佳妮是大学里面的室友， 我们大学4年舍友，但是我住了3年的宿舍。 对，然后是这样的，我其实。起初啊，就是应该算是前3年吧，并没有这种运动的意识，确实这方面也不太 欠缺， 很欠缺，应该算是很少运动。 嗯， 然后自从呢，我开始做了咱们这个节目，然后认识了咱们的这个 小雨姐， 哎，真的，她还是蛮。 励志， 蛮影响我的。 励志偶像，励志健身偶像， 对对对，确实还是蛮影响我的。然后大四的时候就在学校附近办了一个健身卡，就是也是请了一个私教，然后练。因为为什么一定要请私教？因为我如果他不看着我的话，我有点坚持不下来。 啊， 嗯，是这样的，我得让他稍微看着我点儿。 嗯， 对， 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小雨姐啊，小雨姐是我 们，就是我们就是后面 节目之前的主持人，对，她是一个非常棒的健身楷模， 对，她马上就要回来了， 嗯，她 休完产假 孩子之后， 对， 生第二个孩子，基本上9个月的时候肚子连别人4个月， 就和我们现在肚子一样大， 就稍微大了一点点那种， 对对对，然后 孩子非常健康的出生了，然后她在这个时间。对，她在这一段这个怀孕期间一直都在坚持健身， 坚持健身。 怀孕的时候，就连她好像是 生前的最后几天也在 啊？那倒没有，那倒没有，就是将近生前的前两周，将近也是一直在坚持健身。不过在这里要说一下，因为其实有很多的孕妇会有这样的一些想法，就是说，哎，其实是不是可以去健身一下呀？ 嗯， 但是呢，我在这里就替小雨姐说了啊，就是因为小雨姐告诉我，就是因为很多的孕妇啊，很多的女人她没有这个运动的基础 啊， 因为没有运动的基础，如果你怀孕的时候你说，哎呀， 突然开始， 我是不是要健身一下？要不然我生完孩子会身体走样啊，这样的一些情况。但是如果你没有一定的运动基础的话，你还怀孕了，然后还去健身，这样会导致，身体可能有点适应不， 很有风险， 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像小雨姐这个样子的， 她是有健身的基础， 对，有一些健身的基础 的， 对，所以大家一定要谨慎一些。 嗯，好，我们收，继续聊回我们的校园啊， 好好好， 校园。我们继续请这个刘爽和初晴，先让刘爽跟我们分享一下，平时在学校的时候会有运动的意识吗？ 嗯。 哦，平时在学校只有体测之前有。 啊，体测之前会去跑圈吗？ 体测之前应该会练练，因为体测会和你的奖学金挂钩啊。 这个果真还是这个原因呀、啊、 也就是这个奖学金一直牵动着你对吗？ 也说不上吧，反正就觉得大家都一样的，为什么别人就要比我强呢？我也可以的呀。 嗯， 然后就在宿舍练练仰卧起坐， 嗯， 然后有空出去跑两圈，就是让自己那个身体不要突然运动，然后导致 一个兴奋的状态， 对对对，导致自己突然就怎么瘸了呀。 这个说的真的特别的正确，就是在体测的那一天啊，如果之前没有运动基础的这个学生，尤其是大学生嘛，就一般都大学生参加体测前，如果你没有运动热身， 对， 直接去体测，特别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 情况。 哎呀，我岔气了，老师。哎呀，老师，我好恶心啊，我实在跑不下来了。 真哎，真的是有那种跑吐了的人。 有的， 对对对，真的有哎。 我就曾经有过一次这样的。 对，跑吐了，要么就是崴着了、磕着了等等，就是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其实现在学校还是蛮注重就是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 对， 对， 体测这也是提醒我们去运动。如果没有体测的话，可能就终日在床上度日了。 对，就是经常会偷懒，要么就是躺着呀，出去玩看电影什么的，没有这样的运动意识。 我还想问刘爽一个问题，你的体测的800米的成绩是多少？能跟我们说吗？最好成绩说一下。 最好成绩四分多一点。 哦，四分多一点，其实很不错了。 嗯， 满分应该是三分半吧，三分半这个样子。 这也不确定，能跑下来就不错了。 我们舍友就是有一个能跑到满分的成绩， 对对对 对, 对， 那很厉害。 嗯，挺厉害的，还是蛮厉害的。 那大学体测除了有这个跑步的项目、仰卧起坐的项目，还会有什么项目呢？我都已经记不清楚了。 嗯，我其实 之前还有什么就踩那个台阶，上下台阶、 那个、 那个， 可能操场没修好。 对对对 对，还有那个立定跳远。 哦， 对， 立定跳远， 立定跳远。 说起来跳远，初晴好像记忆很深刻。 跳绳？ 不是不是，因为我感觉我只能跳出我自己的身高、 哦、 就是我立定跳远特别差，但是就是其他的那种他们可能弹跳技术比较好的，然后就一下子可以2米，就是那种。 哦，对，有有有、嗯、 不说那个立定跳远你跳多高，你以后找男朋友有多高吗？ 有这个说法吗？ 天呀，当时是有的。 那一定要使劲啊、嗯、 是。 初晴跳出自己的身高，是不是当时每次跳完之后都恨不得自己再多长2公分？ 对，我其实就是每次我是最害怕这个项目的。 嗯， 就是因为尤其是你跟在一个比如说成绩很好的一个人后边，然后就一下子怎么突然 压力特别大， 就跳到很短。 嗯，那我还想问一下啊，就初晴，你平时会就是有运动的意识，会安排时间专门去运动吗？ 我就是减肥，其实我那个时候是在考研的阶段，然后 考研的阶段同时进行减肥。 对对，前期复习前期的时候，然后再同时进行减肥，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对，但是对我发现那个时候就是减肥特别有用，就是因为你学习强度比较大，然后如果你要是不就是不把身体锻炼好的话，就 嗯，其实打下一个好的基础也挺好。 对，其实你看，就是包括我们学习啊，不管是工作还是学习，有一个良好的身体的基础条件，是做什么事情都会顺利一些的。如果你身体不好的话，你做什么都不太会好。 健康是本钱。 对对对对。 哎，但是刚刚出行说这考试前减肥的这件事情，让我想起了我自己考试的状态啊。就其实我平时是这样的，我只要在考试的时候，就会把所有的运动都停了。 哎，我也是，就是我， 然后会长胖。长胖好多， 就考，因为我总觉得就是一用脑的时候，你反而更能吃， 特别饿， 而且 没有怎么活动，但是 对，就坐那一下，我就感觉哇好饿，然后必须得吃，然后又在那窝着继续学习，所以我和佳妮应该情况是一样的， 我们都一块 吃。考试的时候，考试前一定是要增肥的， 狂吃的一种状态。刘爽，你在考试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对， 我考试前还好吧，我就。因为平时运动的也不是特别多，然后我本科的时候就学工科嘛，就时常学习，时常用脑， 时常做题。 你们是不是还要学大物、高数？ 对，然后 C 语言、C 加加都学过。 就是编程的那个， 对，然后考试之前也是七八门课一起堆给你，然后这时候就是。只有该吃吃，该学学，然后运动什么的就。偶尔出去操场啊校园啊走走，我觉得就挺好的了， 就已经算运动了。 对对对。 而且我们的操场，我们传媒大学的操场还迟到了好几年。 对，在我们快毕业的时候才修好。 那这样说的话，就其实初晴和刘爽其实平时不会专门的给运动一个时间，就没有那种一周规划计划的运动，就是属于比如出行是考试前我正好需要用脑的时候，我会选择去运动一下。那一般出行会在什么时间点去运动？ 下午，我是因为那个时候在复习，我大概是就是到下午四五点钟这样的时候去运动，因为正好那个时候已经很疲劳了，就大脑，然后正好可以锻炼一下。 下午四五点钟确实是一个很适合锻炼的时间。 对，那时候太阳也快落山了嘛。 对。 像是刘爽就可能经常需要熬夜写程序，是吧？ 还好，作息还好。 啊，作息很重要。 作息很重要。对，如果你作息不规律的话，其实第二天运动也是相当于白运动。 对，我们一会儿还专门就是有一篇关于作息的这个东西跟大家普及一下。 好，那我也想问一下二位，就是在学校的时候，你会采取一些什么样的运动方式？ 就如果运动的话， 对， 走路。还是爬楼梯，还是跳绳，还是各种各样的 瑜伽呀什么的。 对， 都有过。 一般就是跑跑步，然后像我最近就是有空的话，因为换了一个专业读研究生，轻松了不少啊，所以就有空出去就跑跑，然后和以前的同学在操场上再走一走。 哇，这很有校园气息，我都感觉有那种就是校园偶像剧的感觉，两个同学然后拉着手在一块操场上面。 对，其实 压操场。 对对对，就是我在大学的时候也特别喜欢跟闺蜜就是压操场啊。 对，她经常跟我一块去操场。 对，然后就是在学校里溜达呀，遛弯啊什么。 对对对， 我觉得也挺好，就是我觉得走一走总比在那坐着强。 对， 真的是这样的。 当你就是在一个屋子里面待了很久之后，你可能一天通过点外卖或者是宅在家电子设备度过，然后在这一段时间之后，你突然出去走到一个更广阔的世界， 真的你就会像 换 一个世界。 对，就会感觉整个人哇，原来世界这么大。 也不，因为我就是这样的，因为我前两天一直宅在家里面，然后点外卖，真的就是两天，然后再写稿子啊什么这些东西的。今天一 直在从侧面的在抱怨自己的工作多吗？ 没有。然后就是放假了，然后今天一出门的时候就觉得很通畅的感觉。对， 这个五窍都通了。 对，其实一定要就是每天出门溜达溜达，溜溜弯，不要老是天天窝在家里，这样你的，因为家里面空气嘛就是那一团，然后你一出去的话整个人都神清气爽。 对，空气就流通起来。 对， 哎，初晴刚刚说过你有过这个减肥的经历啊，你在减肥的这个段时间主要是通过什么运动来减脂的？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哪些？ 有一段时间去了健身房，然后 也去过健身房。 对，然后主要就是跑步，然后做一些有氧运动。对，然后后面就是不在健身房，就直接在操场上跑。 也是主要是通过跑步。 对，其实之前还有一段时间跳绳，但是我发现跳绳这个运动对我来说完全不管用，就是之前两个月就是跑步加跳绳，然后 是跳得太好了，所以不消耗体力。 是我现在觉得可能还是因为我运动量不够，就是跳绳可能就是没有跑步那么消耗，就是体能什么的消耗热量，所以就没有用，对我来说这个运动。 那跑步一般会跑个几公里呢？ 跑大概十圈多吧，就是 操场一圈是400米， 嗯， 十圈四千就是4公里， 5公里左右， 哇，我们有工科生在就是好， 5公里左右，对，那还好， 其实也挺辛苦的， 挺辛苦的。我真的对于我来说， 走5公里都不容易， 就是对一梦来说，走路我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让我跑，我可能心肺的这个可能跟不上，我觉得。 你要是练一段时间的话，可能跑起来你会爱上跑步， 是吗？ 对，有很多的人，就包括我在听有骑行的朋友，都是一开始，哎呀，我觉得我骑不了多少，后来越骑越起劲儿， 我越骑越爽，是吗？ 我还分享我自己一次经历啊，有一次好像是在去年吧，应该也是这个时候，我大晚上的突发奇想。骑了一辆摩拜，在我 还以为要说你说要骑个摩托， 骑了一辆摩拜，然后从咱们也就是这个位置，从咱们这个广播电台骑到了天安门，然后又回来。 哎，我跟你说，我有一次从骑摩拜，骑到了咱们学校， 就从哪儿骑到？ 就是从咱们台里。 那其实 骑到了传媒大学， 也不少了， 骑了一个多小时。 一个多小时， 对，一个多小时。对， 我大二的时候还是大一的时候，记得不太清了，是从学校，然后就社团一起，然后从学校骑自行车骑到那个奥林匹克公园， 那个 骑到那儿，然后歇两个小时左右，然后大家玩玩，然后再从那儿骑回来。 那你当时骑完之后还记得当时的感受吗？ 其实骑完了之后就觉得心情特别爽，真的是 一路的风景。 对，但是回来之后就觉得自己蔫了。 哎，不是，其实运动啊，它出汗啊，会让自己身体特别舒服。 对， 然后那个汗一消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有点疲倦，所以每次运动完之后你睡得都会特别好。 对， 而且心情特别好，它分泌多巴胺比较多嘛。 对， 说起来这个睡得特别好，运动之后睡得特别好，我就想起了我们研究生开学，开学的第一天我走了1万多步，第二天走了2万多步 啊。为什么？ 就是因为到 各种忙是吗？ 到 开学嘛。对， 开学的时候我自己还搬了一个就是乳胶的垫子回到学校，本来是想花20块钱找那个脚夫帮忙搬，后来一想，哎呀，自己也很穷，算了，就抱着回去了。抱回去之后，那一天我11点钟就睡着了，之前一直都是有熬夜的习惯，然后直到现在我开学2周的时间了，从来都没有在12点以后睡过。然后基本上每天都是7点起。 哎，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佳妮刚才说她可能睡得有点晚，是不是？ 我在12点，就是几乎全部都在12点之前。 之前就是比较早的是吗？ 对。 我最近啊，就是近一个月了，每一天都是11点半我就已经困的，就是睁不开眼睛了。 我也是。 哎，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 工作劳累。 没有，其实也没有。 成为了社会人之后的。 没有，就是感觉自己年龄大了，就感觉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我们今天在座都是同龄人。 对，就是 你说自己年纪大了，那我们至于何地？我们还是小鲜肉，拒绝。 就是不敢熬夜，然后也不敢就是比如说就是喝酒这样的，就再也就不会有，就非常。 拉倒吧，你今天还喝冰水呢。 就不没有，我说的是就是酒精之类的不会碰，然后就是觉得身体这样很舒服。对， 对于你来说不碰酒精就叫健康了吗？ 当然不是啊， 什么时候把冰戒了才叫健康。 我跟你说，就是我现在有一个习惯，就是虽然我没有坚持酒吧，但是从这个月开始坚持的，开始用那个艾草泡脚。 哦， 你知道我以前从来都不会的。 对，你从来都不在乎。 就是以前佳妮就说，哎，梦啊，你可以就是用那个艾草好什么什么，就是反正他很养，对，艾灸一下，他很养生的。但是我就是嗯，好的，嗯，我每次 从来没有付出时间， 都答应他，答应的非常好。 对 对，但是嗯，总是 或者就从我这拿几个暖宝宝之类的， 就从来 暖宝宝还过敏 啊。对，然后我从来都是嗯，这个耳朵进，然后这个耳朵出。 对， 对，自从毕了业之后，现在也开始忙起来之后，就觉得哎，自己真的需要保养一下。 嗯， 对， 哎，那出勤和刘爽有没有这种，就是突然有一刻意识到自己不能熬夜了，自己的身体很重要，然后开始重视身体的这个过程，有吗？ 会有过，但是也就是 付出了什么行动？ 就是早睡啊，然后把手机撇得离自己远远的， 嗯， 然后强迫自己睡，但是很短的一段时间就过去了，因为有其他的事儿过来，然后之后你就把这个事儿忘了。 早睡这个事情跟其他的事情也不冲突啊， 因为如果有什么事让你忙的话、嗯、然后你就忙过头了，真的有。 哇，好羡慕这种工作到太晚，我们一般都是看手机看的太晚。出勤 没有？是曾经 曾经 出勤有，肯定有，就是、 嗯， 尤其是我是属于常年就是有黑眼圈的那种， 我有黑眼圈， 就是 大家都有， 根本消不掉。然后如果你一旦熬夜的话，就会更加重，所以我就是特别害怕更加重。 哎，但是我跟你说，你不要害怕你的黑眼圈，因为我们潮流梦工厂呢，周六呢也有一个美妆的节目， 对，是他的节目， 就是我的节目。然后我当时请了一个化妆师，然后我就说，哎，我很烦这个黑眼圈的问题，包括给大家也说一下啊。当然就是不是说黑眼圈一定是好的，大家一定要早休息啊。 嗯、 但是这个黑眼圈呢，其实也有利于你化妆，就是你化妆的时候 就会更深邃， 就是稍微深邃一些，就是增加你这个眼睛的立体感。 嗯、 对，可就是它可以是一个弊端，但也可以有利于你。对， 哦、 一定要开导自己、嗯， 对，不要把所有事情都想那么坏，都有两面性的。 多喝鸡汤，多看潮流梦工厂， 对， 就会心情开朗。 没错。 我看到啊，咱们这个直播间还有两位朋友， 嗯、 周自吕地，还有这个天梦里 M 什么什么、 嗯， 关注了我们啊。大家如果现在在收听收看我们的朋友，如果是通过这个直播的方式啊，在直播间收看我们的节目， 嗯、 也可以给我们点一个关注啊。如果通过这个关爱青年计划收看的话，可以给我们就是公众号也点一个关注。我们接下来呢，还是继续在聊这个关于运动啊。接下来是一个经历分享。你还记得自己上一次大汗淋漓是什么时候吗？ 大汗淋漓是吗？ 嗯，一梦先来分享。 我现在说啊，是月初的时候，九月初。 月初九 月 初。月 初是小雨姐带我去她的健身房健身。我的天呀，她真的强度非常的高，我简直是无法想象。虽然我有那么一丢丢的运动基础，是在就是在今年的四五月份的时候，我那两个月是坚持健身了的。 嗯， 对，那个时候真的是，然后紧接着呢，就中间就没有健身了，因为当时一直忙着毕业呀、啊、之类的一些事情，然后就没有再健身了。然后小雨姐呢就鼓励我去她的健身房去试一下，结果我简直是累到无法喘气，就是真的是大汗淋漓，然后 无法喘气， 就已经累到就是累到我健身，我在举那个铃的时候，我要睡着了，就好困啊，特别困， 已经是一个机器了， 真的就那种感觉。对，九月初的时候，大汗淋漓，这是最近的一次。 从你的描述当中可以听出来很深刻了。 嗯、 那刘爽呢？你还记得你上一次大汗淋漓是什么时候？ 嗯， 也算不上大汗淋漓吧， 嗯、 我应该是就中秋节之前，就放假之前。 嗯， 然后过去操场，然后因为同学在那边就找我、 嗯、 跟他聊一些事情，然后我就顺便说你在这等我，然后我跑了几圈就让他等着我，然后跑了几圈、 就是、在操场上面同学找你，哎，刘爽，我有事找你，你等会儿，我先跑几圈，哈哈哈就跑了然后累得不行的，你找我什么事儿？ 没有，之后他陪着我又走了几圈。 而且我跟你说，就是有你有一段长时间不运动的这个时间，你猛的一下运动，你会出汗， 对对对， 出特别多，因为你会虚。 对对 对, 对, 对， 身体的那个体能你跟不上。对，所以要一定要坚持，也不能说你每天都要跑步，每天都要运动， 就跟背单词一样， 就是你要有形成一个规律。比如说你一周去个，一定要去三，你要固定自己去三次健身房啊，或 者 说 三到四次， 对，或者是你 运动超过一个小时， 对，你每天啊，你每天就是比如说我走路走两个小时，或者跑步一个小时，你只要能坚持其中的一项，你的整个的身体的机能就和以前会 就有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 对， 嗯，那初晴，你还记得你自己上一次大汗淋漓是什么时候吗？ 嗯，大汗淋漓，其实我感觉还是减肥的时候吧。 减肥的那个时候。 对，因为那个时候运动强度特别大，然后就是你要先热身，然后之后你再跑步，然后之后再拉伸，然后就一直持续不断，就不放过自己，反正就是一直到虚脱了为止，每次都是。然后之后不运动了之后，就发现就像刚才说的那个样子，就是你身体素质一下又回去了。就是很多时候就感觉还是要维持运动才可以。 哎，这样说就运动简直就跟背单词一模一样。 对， 当你一段时间不背的话， 对， 两位 又回到从前了。 就这种感觉。那其实我想分享一下我自己啊，上一次大汗淋漓的经验，因为我是属于，我不知道初晴你是哪种体质，你可能就是像我刘爽还有 emo， 我们容易出汗。 那我很容易出汗， 我们这种很容易出汗，你可能是那种不容易出汗，所以上一次还是运动强度非常大的时候才出的很多汗。像我就属于那种稍微一动就会浑身湿透的那种。那上一次大汗淋漓就是我搬应该算是搬宿舍，还有那个去办报到手续的时候。 是那天是 一天走了14.7公里。14.7公里就是20000多步。 那也太厉害了。 而且就绕着传媒大学咱们学校 一圈一圈 一圈一圈一圈的绕，一会儿忘拿了这个，然后去一趟这，一会儿忘拿那个，去一趟那儿。啊，简直下来了之后，我觉得我整个人我已经不是我了，就我走起来没有知觉了，我现在仿佛就是我的腿是我的两个轮子，我的大脑在支配着他们，然后开始骑行那种感觉。已经不是我能控制的，就是完全没有知觉。回到家之后就因为一下走的太多，但走路它不会像跑步那种，就你回去会特别累，你是回去之后不会感觉那种特别累，或者是那种心脏砰砰砰跳的那种感觉。但你会感觉你就躺在沙发上之后觉得自己是一条咸鱼，连身都翻不了了。 对，而且佳妮经常走这么多路的话，一定要记住，就是包括要跟就是我们的观众啊，收听的观众啊，朋友们，还有两位嘉宾要说一下，就是每次在运动完之后一定要拉伸一下。要不然你的肌肉块会堆在一起，就会 乳酸堆积， 然后一个是你会疼，再一个就是形状会不好看，就比如说我们小腿肚子会变粗啊，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 这个一定是需要注意的。而且对于女孩子来说，拉伸也会让腿型变得更好一些。 没错，说不定你还可以长个呢。 这个是你说的还是专家说的？ 不是，是我教练可能是在鼓励我吧，说哎，你这运动撑一撑，说不定你还可以再长个什么的。对， 但是我感觉你们都挺高的了。 初晴加油吧，说不定你既然你的这个跳远和你的身高是一样的，你只要跳远练上去，说不定身高就能长2公分。 对，这个我跟你说，尤其是以后主要是这个男朋友的这个身高。 为了这个一定要坚持去锻炼。而且据说民间不是有传23窜一窜吗？ 对， 现在我们现在的年纪，初晴可能还小一点，一定要抓住这一年的时间，为窜一窜找这个机会。 好， 那我们这一时段刚刚也聊了很多关于运动方面，这大学大家运动的经历。在下一时段呢，我们就从这个再深入一点聊一下关于作息啊，还有我们运动的花销啊，这些方面来全面的了解一下我们大学生到底是怎么运动的。 好的， 接下来还是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我们潮流梦工厂一会儿跟大家见， 整点之后再见。 堆积了好几层，而我踩过青春，听见前世谁在泪雨纷纷。一次缘分结一次生，我今生还在等，一

期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今天会跟大家介绍很多青涩的小美好的回忆。 是的， 说的感觉我们要做那个青春节目似的。 其实差不多都是一样的， 也是很青春的一期节目啊。因为我们今天的嘉宾刘爽和初晴都是在读的大学生。来，刘爽、初晴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吧，再重新介绍一下。 Hello， 大家好，我是初晴。 Hello， 大家好，我叫刘爽，我们俩都是传媒大学的研究生。 对，然后初晴的本科是在苏州大学。 好可爱，初 晴，很甜。 对，很甜。 我们今天有一种就是四个女孩一台戏的感觉。 嗯，对，差不多。 但我觉得我们肯定有很多可以聊的共同点。刚刚也跟一梦说过，我们今天应该叫限定范围叫大学女生。大学女子运动图鉴， 嗯，大学女子， 我们可以考虑再来几个男生跟我们分享一下， 再来几个男生一起分享一下， 丰富一下。 嗯 嗯，接下来我们还是继续聊关于这个深入的聊一下大学运动的这些事儿。 嗯， 我们来聊一下关于作息这一方面。刚刚大家也都就是稍微简单的分享了一下自己的作息。 对， 接下来我还是想具体的问一下，先问一下初晴，平时是几点钟起，几点钟睡？ 嗯， 要看这天有没有课。 没有课啊，就是有课是决定的是你起的点。 对，起的点。 嗯，那如果 其实也决定了，间接决定了睡的点。 睡的点。 那一般会睡几个小时呢？ 大概七个小时左右吧。 七个小时还是 OK 的，不错的。 就保证七个小时的睡眠时间。 嗯，那一般最早几点睡？最晚几点睡？来一个区间。 最早11:30吧。最晚的话，那2点多可能都有可能了。 2点多， 很想笑。 这是要揭穿什么吗？来， 没有没有，就我们俩在图书馆接了一本小说。 嗯。 然后有一天我看了，说看完了吧，然后又看到了1:30，然后又看完了，然后我跟他说超级好看，有课呀，而且是那种上午4节下午4节8节课，然后我也挺着上，我也不知道我怎么坚持下去的。 嗯， 那你当天就是在就看完这个第二天上完课之后是几点睡的？ 上完课之后 就是你上完课那天 应该是正常点12点之前。 哦，12点之前，看来你还是挺能熬的。 对，我12点 还挺能熬的。 我一般都是11:30、12点左右睡的。但是之后我又跟他说这小说特好看，然后他就接着看。然后那天他到底几点睡的，我也不太清楚，应该是挺晚的。 没有，12点多就睡了。 这是一本什么样的小说啊？可以给我们安利一下。 蜜汁炖鱿鱼。 好像 好的，大家可以记一下笔记。蜜汁炖鱿鱼。 蜜汁炖鱿，哎，是想吃的吗？ 节目吗？ 不是不是，是那个爱情片。 爱情片。 要拍电视剧了，要拍电视剧了。 女孩子确实很容易就是看一些这个爱情的小情节呀， 青春小美好， 然后就幻想一些啊，就不小心就熬夜了。 就追，对对对，因为我觉得其实很多，我们现在很多女生就追剧嘛，追剧一下追到很晚很晚很晚， 好像浪漫跟熬夜是密不可分的。 对，密不可分的。 就你只有熬夜的话才能感受到那种内心的宁静或是怎么样。我来分享一下我自己，其实原来也是一个特别特别爱熬夜的一个女孩。 咱们都是 少女，但是 我不 发现自己年纪。 我跟大家说，就是我因为我和佳音都是大学同学嘛， 对， 而且我们住一个宿舍，就是因为你上了大学之后，因为一个宿舍有，反正我们宿舍是6个人嘛，因为有很多人，他每个人的作息时间都不一样。 对对， 所以导致呢，其实大家都偏向于晚睡一点，比如都12点之前是绝对不可能睡觉的，就是你 熬 聊聊天呀，磨叽磨叽，说会儿话呀，洗个澡啊， 还喜欢夜聊一下， 对，夜聊一下，女生嘛就爱聊天嘛， 对， 然后这样一下磨磨蹭蹭的，一下就到1点，甚至1:30、2点这样子的，对吧？ 然后第二天早上还有早课。 对对对。 幸好我们就一般大学安排课是这样的，你可能有一天有早课，你下午就会有空闲的时间，然后回来的话，我们就开始 猛 睡 补觉。 所以其实我们8个小时是睡够的了， 完全睡够，就是整个的大学感觉就是睡眠还是蛮充足的。对，因为我们对，因为我们就是学的这个专业，它可能就是课量没有那么的多， 不像刘爽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对，理工科，我的天哪，应该是满课吧？ 在理工就读的时候， 你的作息时间是什么样子的？ 对， 上了研究生之后作息又是什么样 子？我觉得就是自从我大四之后就没什么课了，然后我才放飞自我的。我之前还好，之前都是控制在11:30左右睡。 嗯，第二天几点起？ 第二天应该是8点之前。 8点之前，如果有课的话是几点起？ 也就是7:10左右，因为我前3年都是比较刻苦的，然后大四就放飞自我了。然后我想说，就是一个宿舍真的可以会影响到别人的作息。 嗯， 因为我当时有个舍友，他是山东的，大家都知道 山东 初学霸嘛。 嗯，对。 然后大家都特别刻苦，然后早晨起得特早，然后那种去图书馆啊占座学习的。然后后来慢慢的，他跟我们混到什么程度？就我们睡了，他还在熬夜。 嗯，真的吗？ 真的真的。 你们都睡了，他还在熬夜。 对对对。 所以他没有带动你们，你们倒把他给带动了。 对对对， 大学真是一个大染缸，大家一定要谨慎选择舍友。一不小心就开始熬夜了。 对， 哎，那我也想问一下初晴啊，你这个大学刚刚刘爽介绍了他的舍友这个睡眠，你在大学的时候就有没有那种特别早起的舍友会带动？ 还真的有，这个室友我特别佩服他。就无论就是冬天，因为我在苏州那边他是没有暖气的，早上起来冬天特别冷。 嗯， 然后呢，我特别佩服他的是，他无论就是那天有没有事，他都能保证6点起，无论那个就是只能说就是不睡太晚吧，就12点左右，或者是 不管几 点 睡， 他都可以保证6点起。就是，而且不论夏天或者冬天， 坚定的生物钟。 对， 就是在他的世界里没有什么就是春困秋乏夏打盹这样的概念。 他可能生理期或者什么他都不间断的，就感觉他好像 像铁人一样是吗？ 对、嗯、然后我一直想问他，但是他就说我就可以。 嗯， 没有。 可能我觉得每个人不一样， 或者20年 形成的一个习惯， 对，没有赖床的习惯，而且 不是学习特别刻苦的那种， 是不是每天早上会起来背？ 学习成绩是还不错， 啊、 嗯、啊，对， 那就懂了。 所以大家 学霸的世界我们不懂， 学霸挂钩吗？早起会和学霸挂上钩吗？ 会啊会啊，因为好多学霸早起都会 背单词。 你知道那个中传钢琴湖那儿，然后大家读英语练口语， 嗯， 然后好羡慕啊。 有一些那个就是学这叫什么国际新闻传播，就是相当于英国专业的， 对对对对， 他们每天都会拿着书，然后到那个传媒大学或者是在新闻学院门口就开始读英语、 那蛮厉害的，就是我天呀。但是也有学霸肯定是他是可能不早起的，这种每个人学习方法可能不太一样。 对，我们学霸天生丽质。 这又要提起我们的一个舍友了，他现在保送了北大的研究生。 对，北大研究生 原来也在我们台做过主持人。 嗯， 然后他呢就是一个一定要睡够，只要睡不够的话就不行的。 对，他就很不开心。对、 嗯、 然后他就不会好好学。哎，其实我觉得睡眠这个 并不会不好好学， 对，他只是不开心。但是说实话，我觉得这个睡眠还是蛮重要的啊。 嗯， 我反正也是，就是如果我那个困劲儿一上来啊， 谁都挡不住， 就谁都挡不住，就是不分场合不分地点，我就是很想睡觉、 嗯、 就是整个的状态也不是很好，所以可能每个人 脾气都会变暴躁， 对，体质也不太一样。 嗯， 对，而且每个人如果你睡眠不好的话，好像我曾经看过一篇文章吧，就是说这个睡眠到底有多重要。 嗯， 就是正常来说的话，哎，有的人说睡觉是一个很浪费时间的一个过程。 对， 但其实不是这样的，睡觉其实是让你相当于给你自己人体充电的一个过程。对，而且你如果睡眠不好的话，你甚至减肥就很困难，因为在这个睡觉的过程当中呢， 新陈代谢 也是在对对增进你这个新陈代谢的一个过程。 嗯， 所以一定要保持自己充足的睡眠，对身体有很多的益处的。 嗯、哎，我们这里也专门给大家找了一个这个时间表。 嗯， 这是英美的健康专家，他们根据人体在不同时段的特点， 嗯， 然后来教人们如何简单的拥有健康完美的一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健康完美的一天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日程。 嗯， 好，首先7:30起床。 嗯， 这是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啊，在早上5:22到7:21起床的人， 嗯， 他们的血液当中呢有一种能够引起心脏病的物质含量，而且就会比其他人会高一些。 嗯， 所以其实最好的起床时间是7:21之后。 对， 那我们就一分不多一分不少的起吧，7:21 是， 或者在7:29。 嗯，好， 这样起。感觉已经为自己的赖床开始找理由了。 嗯、 以后，比如说7:30要干嘛的时候，我必须得21起，否则我容易就是心脏某一个物质含量较高。 对，确实是这样的，因为我有一个好朋友，他有心脏病，就是他有心脏病，然后他每一次早起的时候呢， 嗯， 他都是要缓缓的起，就是我就不可能像咱们哎醒了就一下子起来这样子的， 嗯、 他得就是得缓一会儿。起码要缓5-10这样子的才能起床，要不然他心脏会受不了。 嗯，这个是跟他的这个心脏原因有关系，应该跟这种物质没有太大关系。 是，但是其实我们平时有的时候你要起得太猛的话， 就会 晕一 下 那样子的， 会晕一下。这个是一定要缓缓的起床。 是的。 然后接下来7:30到8:00在早饭之前刷牙。 嗯。 刷牙之后呢，可以在牙齿上面涂上一层保护层。 嗯。 然后经过一夜之后，口腔内含有大量的有害物质，必须要起床之后立即刷牙。这也是一种说法。之前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你刷牙可以在吃完早饭之后再刷。 嗯。 我一直特别不能理解， 我 是受不了的。 对对对，是这样子的。 两个呢？ 嗯。 我俩都是起床之后刷。 嗯，起床之后在早饭 吃东西之前， 对、嗯，大家基本上都是这样。嗯、然后8:00到8:30吃早饭，对于学生呢来说是做不到。 嗯、 8:00我们已经坐那上课了。 哎，没关系，可以边上课边吃。 你这话说的，一定是大学期间有实践过的。 哎，但是我说一下，就是有一段时间嘛，因为大四也没有课，那个时候刚刚健身。但、嗯、健身的话，你是一定要吃早饭的。 吃早饭， 对，一定要吃早饭， 对， 一定要吃早饭。然后我当时 没体力， 对，我没有体力，但是当我又很注重睡眠， 嗯， 于是呢，我呢就7:30起床， 嗯、 去楼下，就是楼下有食堂嘛，去买点早饭，吃完之后回去接着睡，就持续了一段时间。就是他，因为他说他必须要吃早饭嘛， 嗯， 那好，那我就逼我自己起来，然后吃个早饭，那我就继续睡。 我相信在你身上看到了很多人的这个影子， 是吧？ 很多这大学健身党的影子。 对，就是首先我要保证我的睡眠， 嗯、 其次呢，哎，还要吃早饭。OK， 那我全都做到 了。起都起来了，为什么不背会儿单词学习一下呢？ 所以就比较后悔了。要是再来一遍，对就好了。 嗯。大学确实是很值得怀念的一段时光。 对对对， 我们接下来再说一下啊， 嗯， 在9:30的时候要开始一天当中最困难的工作。 对， 但一般好像我们早上9:30上课的在校生刘爽跟初晴，我不知道你们俩是不是啊， 嗯、 就是9:30开始犯困了。 嗯， 对对对， 会有什么感觉？ 会， 老师讲到最难的内容，然后你开始迷迷糊糊， 嗯， 双眼迷离，看着老师，有一种。越来越就是那种近在咫尺远在天边的感觉、 嗯、好像郭老师说话的那个声音还特别平稳的时候， 对， 真的是受不了 年曲 那个时候就想老师你要是睡前在我耳边这样说就好了，省了我天天都睡不着觉晚上睡不着白天睡又困得不行。嗯，但是这个研究说啊，9:30其实是人脑在这个开始一天当中最困难的工作最好的时间。那接下来是到10:30，10:30的时候是一个休息的时间、 嗯、 一般也就是我们课间的时间，会应该让我们自己如果用电脑的话眼睛稍微的离开一下电脑出去活动活动、 嗯、 然后让眼睛休息3分钟。其实很多人他们现在就是可能会注重一些运动或者怎么样，但他们一般并不会注重自己的视力的保护， 就是大家都是手机控嘛， 嗯， 电脑控什么的， 尤其是晚上就是关上灯之后看手机， 那个是最伤眼睛的。我妈 一定要小心。 对，我妈每次都这么说，我妈就总是说 妈妈的关怀。 对，我妈妈每次都是，而且她买了2副眼镜，就是她和我爸用，因为就是因为现在不是是那个保护视力的眼镜，就专门保护眼睛的那种眼镜， 哦、 没有度数的那种。 嗯、 然后她和我爸就一直在用，然后每次回家的时候，她就说：“哎呀，不要黑着灯看手机，看电子产品，就是对我们的辐射。” 包括对我们身体的辐射也是非常大的。就是我记得以前看过一个新闻，还说我们把这个手机，比如说很多人现在不都是玩手机，然后玩累了放下，然后就在床边充电，就是离脑袋很近。 我就是这样， 甚至很多都说这个辐射大了的话可能会得脑瘤，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当然这个还没有证明， 没有证明，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说法，但是对我们人体辐射总是不好的。所以其实到晚上睡觉的时候尽量把手机关机，而且放稍微离自己远一点的地方。 我觉得这个就先不说这些就是还没有经过证实的什么脑瘤之类的这些，把手机放在这个手边睡觉真的不利于睡眠，因为你老想捞起来看两眼。 没错，就是因为手机的辐射确实很大，对我们人体的伤害也是蛮大，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 那接下来继续说我们的健康日程啊。十一点钟开始吃了， 吃点水果， 水果，对，吃个橙子啊，吃个一些这种带颜色红色的水果，可以补充一下体内的铁的含量和 VC 的含量。 没错， 接下来就是午饭时间，午饭时间过后，13点，下午1点钟，可以就是吃午饭了。吃午饭呢，在面包加一些豆类的蔬菜。哇，这个说得很详细，这专家还挺那什么的。 对， 然后可以缓缓的释放自己的能量。在14:30到15:30可以午休一小会儿。但现在对于我们就是比如说工作啊、学习的同学来说，这个14:30到15:00，就是下午2:30到3:30，基本上还是工作的时间吧。刘爽也是这样吗？ 上课的时间， 上课的时间，出勤也是上课的时间吧？ 上课的时间。但是我想说，就是 也是打盹的时间。 不是，你知道我想说什么吗？ 你想说什么？ 就是 你注意一点， 你们没有发现，你们要睡午觉的时候，有可能一觉睡不醒。 对对对， 就很有可能 睡醒， 就是 醒不起来。 而且你即使起来也哇，好困啊！就而且最重要的是一点，就是你午睡醒了之后，你会饿。 对，会特别 想吃，会特别饿。对，是吧？我说的是不是大家的心里话？ 其实我是从中午吃完饭，然后走到宿舍这段距离，我就开始饿了，是吗？ 饿了，胃是一个无底洞。 但是我看这个出勤是吧？出勤，我感觉出勤还是蛮瘦的。 对，他看起来特别瘦， 很瘦，很娇小。 老说自己没有关系，并没有看起来那么好，但是因为长了一个小瓜子脸。 没有没有，刚才我看他穿衬衫，身材很好的， 很好的。要对自己有信心。 对。 哎，在说完了这个 午睡的事情， 午睡的事情之后，哎，其实我觉得啊，就午睡啊，我有一个经验，你不要睡太久， 真的不要睡太久， 睡半个小时、20分钟，你这样起来，你会觉得神清气爽。你再睡久的话，晚上都可能睡不着觉。 你知道我是什么情况吗？我是必须要酝酿20分钟，然后感觉自己有点困意了，然后再睡觉。那你这样加起来的话，我得磨叽到一个小时这样的一个情况， 厉害了。 好，我们继续说， 接下来说这个下午4点的时候 ，4点的时候 呢，如果饿的话，先不要吃饭，还没有到吃饭的时间，可以喝一杯酸奶。这喝酸奶呢是有利于稳定血糖水平， 对， 在每天三餐前喝一些酸奶呢，也有利于心脏的健康。接下来呢，到了这个下午5点到晚上7点，也就是我们节目的时间段哦。 没错， 我们潮流梦工厂的时间可以锻炼一下身体，收看一下我们的潮流梦工厂，跟着我们潮流梦工厂一起动一动。 对，没错， 这波软广打的。根据体内的生物钟呢，其实在这个就是下午5点到7点这个时间是运动的最佳时间。刚刚刘爽也说你喜欢在这个时间去活动一下是吗？ 对， 这个时间活动其实是经过科学验证的，比较适合的一个时间。 因为早晨也起不来， 就是很多人都会这么想。 对， 哎，我真的很佩服晨跑的人，反正我也起不来。大家有没有晨跑过？ 肯定有啊。不，我没有啊。我说我刚才以为佳妮说你们有没有晨跑过。我没有晨跑过， 我也没有晨跑过，但我打算就是从再早起一点点，就是比平时再早起一点点，因为感觉 没有啊。你家养着狗，你可以遛狗啊。 我遛狗就是这样的，其实时间也是有水分的，就可以拉起来的。比如说我要有课的话，我可能每天6:30就得起来遛狗，但我没课的话， 我可能到7点半才起。 哦，是这样子， 委屈了狗。 好，我们来说一下晚上的7点半，7点半的这个时候开始吃晚餐。晚餐呢，建议大家少吃一点，因为晚餐你要吃太多的话，会引起这个血糖的升高，并且增加消化系统的一个负担，影响我们的睡眠。这里呢，尤其要提醒就是。既然晚餐都已经说要吃少了，更不要吃夜宵了。 哈哈，夜宵这个事情 确实是这样子的。 我们都有干过夜宵， 当然，当然， 深夜报复社会的事情一定都有干过。 为什么？其实因为我们现在吃了很多的食物啊，包括现在，这个什么奶茶呀等等这些东西。 啊、奶茶真的有的时候你 就是 你喝过之后，你一段时间不喝，还真的会上瘾， 就 是想它。 对对对，这个糖类还是蛮多的。其实尤其要提醒一下女孩子，到了就是20岁以上的时候，尽量还是少吃一些糖，少吃一些糖，涉及一些糖分的东西。因为如果糖如果比较多了的话，一个是会加速衰老，再一个就是会堆积脂肪。对， 接下来我们再说到了晚上快10点钟，21点45就可以休闲一会儿，看会儿 什么 综艺呀， 看看书啊等等都可以。 看会书， 10点的时候， 对，这个时候就不要运动了。 对对对，因为 在床上尽量放松一些。 是因为我刚才一梦也说过了，你运动的时候会增加你的多巴胺的一个， 对，会让你兴奋起来， 兴奋起来，这样就很不利于你的睡眠，所以。这个到晚上的时候尽量还是不要运动， 对，尽量把运动时间提 前 一点， 提 前 一些， 好好安排一下。人生还是要有计划 的， 不能天天都是一时兴起， 是 我突然想起来运动就运动。当然运动也是必要的。好矛盾啊。 好，到了晚上的10点钟的时候，哎，我们就要洗一个热水澡放松一下。因为体温的适当降低呢，有助于放松和睡眠。哎， 接下来那我们大概照他这套流程的话，睡着也就差不多是11点之前。 对， 那还是不错的。我不知道你们最近一次就是最早睡觉是什么经历。 最早一次 你还记得就是最近的最早的睡觉的时间是什么时候？ 昨天晚上。 昨天晚上几点睡的？ 我昨天晚上是怎么睡的呢？就很神奇，因为昨天我写了一，就是算是从下午一直写到晚上那个稿子，就是写了5篇稿子，就是很困，因为你一直在对着电子产品，然后非常的困，非常的乏，然后你就躺床上想歇一会儿，结果睡着了，8点半我就睡着了，睡着一醒的时候是12点半。但是呢晚上的时候你醒的时候还是很困的，然后我又继续睡了，继续睡，然后今天早晨7点醒的， 8点半睡到7点。你这是婴儿作息。 我可能昨天有点太累了， 越来越年轻。 对，越来越年轻，所以今天皮肤状态还不错。 挺好的。哎，那刘爽，你还记得你上一次最早睡是什么时候？ 最早睡应该是就开学前几天，我先到宿舍的，然后宿舍没有人，然后也没人陪我玩， 又没有网。 对，然后就 没有网， 玩着玩着就10点左右，然后就觉得无聊了，就睡觉吧。 其实很多都是10点左右，我也是10点左右上一次是，那一天上一个周四。当时我在做节目。一天的流程是这样的，首先先去迎新的那个跟师哥师姐见面吃顿饭，然后大概是上午10点多钟，然后下午又上课，上完课之后又上节目，上完节目之后然后回家，回家之后基本上清醒了没有，回家的时候已经8点多了，清醒了没有一个多小时，然后9点多的时候就躺床睡着， 是这样的一个。 对对，然后第二天7点钟起的。但是没有你这么厉害，一下子睡了12个小时，快11个多小时。 其实有的时候你偶尔去补充一下自己的睡眠，对自己的皮肤状态也会非常好的。 那初晴，你上一次最早睡是什么时候？ 我都有点不记得了，我感觉好像是很久远的事情了。就是对，因为我感觉现在睡觉都是11点半、12点左右。 这一直在 基本上都是这个样子了。 你应该是一直比较规律，所以记不太清楚了。 就是可能是第二天比如说有事情要5、6点钟就起，这种会早睡。 但是我看出行的皮肤特别好。 对，出行皮肤 特别 好 的。 但是第二天就是5、6点起，你真的能早睡吗？就真的能逼自己睡着吗？ 我觉得你这个问题问特别好，但是 要有那个睡的动势。 对，我就是会逼自己去睡，但是可能就是上床是一个时间，但是睡觉是另外一个时间。 没错，就是这样的，得酝酿。我觉得我特别佩服就是能早睡的人，我甚至不佩服早起的人，因为早起来说相对来说还比较简单，但是早睡就逼着自己在某一个时间点睡着，我觉得特别难的一件事情，得需要长时间的计划，你至少得需要15天先去适应这个，你才能够保证你那个时候绝对能睡着。 对， 那刚刚在聊了很多的关于作息这一方面，关于还有这运动这一方面的事情之后呢，我们这一个时段的时间也就差不多了。在下一时段呢，我们将会继续跟大家，首先先推荐一个小视频，然后让大家有一个这个运动的参照，然后同时我们也会示范一下，还会继续聊一些关于这个大学运动方面的问题。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或者是在微博上面搜索活力982，一直播上面搜索也是活力982，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 是的， 有任何就是那个大学运动相关的话题都可以跟我们进行一个互动啊。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还是一首歌曲之后进入到下一时段潮流梦工厂，一会儿见， 拜拜。 电话响起，又在期待的奇迹，不自觉的开始有些紧张心悸，换什么你聊什么样的话题，不着痕迹透露会惊讶的秘密，你说你喜欢森林系，而我多了一个G，就像 LOVE 去掉一半面膜里，我在默默等着你，哪怕中年危机，我的爱不过期，你说爱喜欢随地，我就爱上了经历，预知了所有运气，换一次开绿拉低，伪装的不在意，哦，假装很佛系，自定义的甜蜜， 红尘滚滚不要着急，出门带一杯东西，人生苦短迟早如意，干杯吧为了友谊， 电话响起，又在期待的奇迹，不自觉的开始有点紧张心悸，换上和你聊什么样的话题，不着痕迹透露会惊讶的秘密， 斯普瑞斯奥莱放大假了，莱斯普瑞斯给你 surprise，莱斯普瑞斯300以券送你，国庆假期每小时都有幸运抽奖哦。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好的，潮流梦工厂，欢迎回来，我是佳妮， 我是一梦。 同时呢，也要欢迎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刘爽跟初晴，欢迎。哎，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这个大 学运动大学生运动图鉴， 对，女子运动图鉴， 我们又加了两个字女子，因为我们今天到场的只有女 四个女人一台戏，没错，是这样的。 大学生女子运动图鉴，所以今天呢，我们也会分享很多跟于就是关于大学和运动的经历。大家有任何的这个自己的经历想要分享，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直播间潮流梦工厂就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或者是通过微博搜索活力982，或者是一直播搜索活力982，就可以跟我们进行一个实时的互动，你的名字就有可能被我们读起来哦。 是的，没错。好，我们在前面的几个时段呢跟大家一起分享了一些作息上面的一些规划呀，包括你运动上面的一个规划，包括我们回忆了一下我们曾经学生时代的时候我们这个运动的一些回忆。 对， 哎，说来其实有一点点青涩的感觉，就是没有说啊，我必须要每一天都要吃很多的蛋白呀，或者是我们要吃大量的蔬菜和水果，没有很专业的 健身运动的知识加持。 对，没错。但是我们其实今天要倡导的是，就是不管你专不专业，只要你就是有规律的去运动，你的身体一定会健康起来的。 对，那接下来我们还是 最后一个部分， 先跟大家再互动几个话题吧，跟我们 对 两位嘉宾。 是的， 一个很。怎么说呢，很扎心的话题。大学你认为运动最大的阻力是什么？刘爽先来回答一下吧。 你是想说我常说的那句因为穷吗？ 因为穷是因为这个， 还有就因为自己懒吧，我觉得更多的是自己懒，就懒得出去。 但其实学校给提供的这种健身的环境，就是运动的环境还是挺全面的。 对，也就是说你场地还是有的，比如说你拿一个羽毛球拍，主要是羽毛球馆离我们太远。 你这种抱怨就有了，就是说什么刚刚说因为穷是因为这个资金的问题，然后又说了因为懒是因为是 自己的问题， 然后又说了因为远，因为这个怪人家那个 羽毛球馆太远了， 所以我去不了打。这说到底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懒呀。 对，因为自己的问题。 对，因为自己的问题。其实我们大部分人都是比较懒的那种状态，不 太难了，单词都背不了，还去运动。 就是我们都有这个意识，就是说，哎呀，我一定要去健身，我一定要一个完美的身材，我要一个强壮的体格。但是在这个途中，你慢慢就会懈怠，你慢慢就会坚持不下来。每个人都会遇到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 一个坎儿，坚持下去之后就成为小雨姐。 就是小雨姐可以给大家讲一个她的一个小小的经历啊，就是她有一次跟我说她感冒了，她感冒了，然后我说那你好好休息吧，不，我等一下要去健身。我说啊，我说为什么？她说她跟我说了一句话，她说因为我这次不去健身的话，他说 我下一次感冒绝对就 不 会去了。 不是就是啊，对，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不想给我自己去找理由。对，他说他不想给他自己找理由，他说因为以后我可能会有更多的理由不去，所以还是蛮励志的，小雨姐。 那我刚听了小雨姐的这个话之后，我觉得我可以给我们的这个问题再换一种提问方式。你觉得大学你不运动的理由是什么？出勤。 因为自己什么 运动的理由？ 对， 我觉得就是没有一个一定要推动我去运动， 没有那个动力是吗？ 对，一个信念，就是如果我就是每天觉得啊，其实我只是随便动几下就可以了，就是这种，那我肯定就不会去做了。如果我的目标很明确，我就是为了在什么什么之前完成多少多少公斤，或者是我一定要有一个非常全新的一个样貌的话，那就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了。那其实还是这个目标计划是很重要的， 对， 有一个目标才能够朝着那个目标去做。 对，是这样的。 那在分享完了这个，突然不说自己了，要聊一下自己的这个阻力吗？ 自己的阻力啊？ 对，你聊一下你运动的阻力吧，梦梦。 阻力就是， 想一想，没有阻力，但也没有去运动， 就是没有。我现在唯一的阻力就是我的家里周围没有什么很好的健身房，然后如果我要去选择一个健身房的话，可能小雨姐的健身房相对来说离我是比较近的，但是也不是很近。 然后我觉得还是一个场地的问题吧。 场地， 对，场地的问题。 没有一个好的场地。 其实如果想做的话，我是可以坚持下来的。 我知道，因为一梦是属于那种减起肥来对自己特别狠的人。 就是我要，就是我做事情，要么我就不做。就是我要真的决定做了的话，我一定会坚持下来。对，所以我觉得目前来说还是一个场地的问题，而且我们现在已经毕了业，工作了，所以时间呢可能也不像以前那么充裕，所以时间和场地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阻力。 嗯， 对， 嗯，其实我就是不健身的原因跟，哎，刚刚还嘲笑了刘爽，但其实我们俩是一样的， 就是 不能叫嘲笑，就是 懒是吗？ 对。归根结底只有一个字，就是懒。我不是那种，就是我还属于跟初晴说的不一样，我不是没有明确的计划，我是从来没有完成过计划。就是在前三个月六月份的时候，在咱们节目我说过要练出马甲线，现在只有又厚了一层的脂肪。 我那个前三个月也是励志怎么怎么样，其实中间有一段时间我是瘦了的 啊哈， 但是我胖回来了。你们知道其实他你要不运动他会反弹的。 对 一定会反弹的。对，他我然后我就反弹了。之后呢，我说实话，我为什么会坚持，就是如果我下定决心坚持运动，我一定会坚持下来的原因，就是佳妮知道我身上有很多的肉肉。 对， 我有很多的肉肉。 他对自己的身材从来没有真正满意过， 就从来都没有。 因为不满意，所以一直在改变， 一直在改变。然后但是改变的又不彻底。 没有 然后就是我很羡慕，就像佳妮他们，因为我上半身的肉肉很多， 我下半身肉很多， 然后 两个要是凑一块就好了。 然后我这 样子， 尤其是我这胳膊这块有很多那个小赘肉啊什么的，所以对蝴蝶袖，所以就导致我不能穿一些就是那种无袖的衣服啊，就会显得很肉，对，整个人很厚的一个状态。所以我很羡慕佳妮这样的身材，所以我一般运动健身我都会很使劲的练上半身。但是这个东西你需要长期的一个过程，它不像整形啊那样子的，就是让你一个立竿见影的一个效果，它真的是需要你坚持的。而且它的变化，因为女生嘛，她的肌肉群本身就是比较少的，所以你想快速的练成一个塑形的那样一个状态还是挺难的。 对， 必须要一个坚持和一个时间的一个过程。 其实就是有很多职业，比如说像是健身这个行业，也有演员这个行业，他们维持身材都是他们必须要去做的一项工作。 对对对。 今天呢，我们也找了一个演员，我们的张钧甯，他的这个健身的一个教程的视频，让我们跟着这个健身小达人来一起学习几个动作。我们来看一段视频。 我们来看一下视频。 生活中运动除了不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之外，也不需要专业的运动素材哦。不要再替自己找借口了。比如说今天我们来到了办公室，这里有一张椅子，你坐了很久很累，当然休息的时候你也可以瘫在这里看电脑，你也可以跟我一起做运动。首先把身体打侧，然后背打直，往后倾斜，脚收上来，然后双手放胸前，一二三，然后用力的同时发出。办公大楼里面通常有楼梯也有电梯，但很多人会偷懒选择坐电梯。今天我要跟大家说，走楼梯真的有很多好处。利用楼梯可以简单的训练自己的心肺。这个动作呢，重点要在那个脚尖，只要点一下楼梯就好，然后摆起来像在跑步的姿势，看起来好像很轻松，你试试看就知道了。它是非常大量的在训练你的心肺。办公室最不缺的就是墙壁，首先贴壁，头啊腰还有脚都要紧紧的贴在墙壁上面。再来呢，把你的手拿起来成90度，头向竖一半，慢慢的移动双手，把它往上举，然后举的过程当中尽量的让自己的手贴壁，再来再往下放，回到90度，看起来好像很轻松，但是其实它会用到你整个后面的肩胛骨的力量，然后帮你扩胸，顺便拉筋。 怪不得都说人家这个明星啊，身材保养的好啊什么的，人家都是在背后真的是有付出的， 对，有努力， 对， 我们接下来也就是现场跟学一下吧。 好的，好的，没问题。 就让我去表演区来示范一下刚刚的这几个动作。 好的。 张钧甯做的很简单的这几个动作，到底简不简单？ 行，来，我们 家 你可以试一下。 交给一梦。 好的， 我到表演区。 好的，我们佳妮呢现在已经到了我们的表演区，来跟我们示范一下刚才在视频里张钧甯呢做的一些运动的动作。我们看一看，就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看似简单的动作，实际好不好完成呢？ 先来做第一个动作，它是要求这个背稍微靠后一点，腰往后。 好， 然后双脚 小心一下啊，小心一下那个动作， 双脚起来，这样做一个。哦，这个啊， 很难吗？ 啊，还行，但是确实很能够练到你的腹部， 而且他在发力 都这样了。 佳妮，你注意到一个细节没有？刚才张钧甯说，在发力的时候，你一定要呼出去那个气。就是在发力的时候，对，在腿抬上去的时候， 大家听到我发出来这个声音了吗？啊，不行了， 是很累的， 好累呀。 其实很多的一些这样的动作，就是这些无氧的动作，在我们看似很简单的一个情况下，实际我们实际操作起来的时候是还挺难的。 对， 我看到我们出勤看了，我眼睛都直了，真的这么累吗？ 对， 应该要出勤。 可能凳子太高了， 凳子太高 的原因。但其实就是它只需要一个平面，跟凳子没有太大关系，是你的腿做一个，就是以你的这个相对海拔来做这样的一个 动作， 跟凳子没有关系。 反正我看你很累。 嗯，佳妮还要继续做吗？ 接下来我们再示范一下他做的最后一个动作，因为我们这里没有台阶，没有办法示范刚刚的那个。 哦，就是跨台阶的那样一个动作。 我们来做一下这个动作。 好，佳妮可以拿着话筒。 我不知道拿起来话筒是不是这个就受力就不太均匀了。它是这样。 嗯，你可以试一下。 靠住墙。 嗯。 我得把话筒放这儿。 好。 你来帮我解说吧。 OK, 好的。首先你要靠住墙。其次，对，那个手臂呢跟你的肩膀呢要成一个90度的角，然后缓缓的把手伸上去，这样呢就可以利用你的这个肩胛骨的这样的一个力量，其实我觉得还是有瘦背的一个效果吧，应该算是。好，佳妮感觉怎么样？这做了几个了？这是三个。我们通过镜头呢可以看到佳妮现在做这个刚才我们张钧甯演示的最后一个动作。大家如果想收看我们的视频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这个微信公众号，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和我们实时的互动了。 嗯，也可以通过微博或者是一直播搜索活力982来看一下我刚做这个动作啊。刚做这个动作就是刚张钧甯说的这个90度，真的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平时我们一想，哎呀，靠墙这个抬胳膊吧，就跟举手一样的事情， 是啊， 只不过就变成这样举嘛。但事实上就是在这个靠墙的时候做，你不仅仅是胳膊在受力，而且你的整个这个背部都是肩胛骨都是夹紧的， 没错。 在这个状态之下呢，你就是虽然感觉不是特别的累，但是整个都是要控制的。我觉得我可能还控制的不是特别到位，下一次如果有这个健身教练过来的话，我一定要好好问问他，替大家问一下，就是这个动作到底在做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但是我刚刚明显也是感觉到了一些受力。那接下来我就先回到， 好，请佳妮回到我们的 主播台。 所以其实我们平时看似一些很简单的一些无氧运动，实际做起来其实还是蛮难的。 对，它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对，就是需要我们长期一个积累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吧。而且如果你需要减脂的话，减这个脂肪，减脂就是减脂的这个过程中呢，你一定要先做一些无氧的运动啊。首先我们当然要先热身啦，热身之后呢我们先做无氧的运动，之后呢我们再做一些有氧的运动啊，做比如跑步1个小时啊，这样子的可能更有利于我们减肥。因为很多人他减肥之后他那个肉会松掉，就这个时候你要不进行一些运动的话呢，很可能就导致我们的肉更松，反而就是会出现一些不太好看的一些，就是身体上面的一些肌肉形状啊， 对，不太好看的线条。 对， 哎，在说这么多，刚刚也示范了几个动作之后呢， 嗯， 最后我们再聊最后一个话题， 嗯， 这个话题就是你对自己的身材有哪些小目标？ 小目标啊， 一梦已经迫不及待了，来吧。 因为我真的每一天都在想，我做梦我都在想，你知道吗？哎呀，这 做梦话都是，哎呀，我 为什么 这么胖？ 就是我真的就是我23岁吧，今年就是23年，我唯一困扰的事情就是我的上半身，因为我从小就是胖，你知道吗？从小就很胖，就是很肉乎乎的， 嗯， 也不是说胖吧，就是肉。 婴儿肥， 就是我再瘦，我大一有一阵儿挺瘦的，大一下学期的时候特，那是我算是我的一个人生最瘦的时候，那时候是，而且那个暑假咱俩也没有见面， 嗯， 那个暑假是瘦到了98斤，然后 1.70米，98斤， 然后当时呢，我总觉得嗯这个体重，但是我还是发现我这个胳膊呀，还有这个肚子上还是有肉的，就不像佳妮那种扁扁的那种细细的感觉，所以我也特别苦恼，特别烦。 你还是要通过健身， 对，还是要运动的。但是我当时没有这个意识嘛， 比较重， 对，我体脂率就是会比较高一些，对，会比较高一些， 嗯， 所以我的目标就是把我的肚子和我的胳膊上的肉减掉。 嗯哼，那刘爽呢？你的目标是？ 我 小目标。 小目标吗？ 想给自己是马甲线，还是腿瘦一点，还是怎样？ 我小目标就是没事儿能多出去跑跑，能就一周跑3次或5次，因为。至于马甲线这个，我大二的时候也在一张给一年后自己一封信里写过，我要练出马甲线。结果两年 白干的事情。 对，结果两年之后，我发现我还是没有练出来。 对，这个大二到研一真的是一个逐渐油腻的过程。 嗯， 我前一阵还翻开了我自己在大一的时候写给我自己的一封信。嗯，现在在演艺， 你们都爱给自己写信哦。 我们都文化人，就是写信。当时我也给自己定了目标，每天一定要运动，一定要注意身体健康。然而，大学把我这个前20年都没有熬过的夜，基本上都在大学熬光了， 就是没有吃过的外卖也都一起吃回来了。 对，哎，真的，也就是我们刚入学的那14年入学嘛， 嗯， 那段时间外卖刚刚盛行起来， 对对对， 外卖也就是这几年开始盛行起来的嘛， 对， 疯狂的盛行起来。 我们就是外卖的忠实粉丝， 没错，我们就是第一批开发者。 哎，那初晴，你对自己的身材有什么小目标呢？ 嗯，我有。太多小目标了，我感觉每个部位都不好，就是尤其是下半身吧，就是小目标第一个首要要解决的就是大腿上的肉实在是太多了，然后一定要把腿上的赘肉给瘦下来。 嗯 嗯， 其实腿上的肉其实还挺难瘦的，说实话。 对， 挺难瘦 的。腿就是一梦的腿是属于那种很细很纤细， 不是现在也胖了。 你不要说，你跟我的腿对比一下，像我这种骨头架子就很大。 其实告诉一个大家的一个小方法，就是因为其实平时我们走路走多了的话，或者早上起来的话，有的人会有浮肿的这样一个问题，或者你走路走脱的走多的话，这个腿会胀一些， 嗯， 胀有的时候它也会显粗， 嗯， 这个时候你尽量呢就是去敲打你大腿的两侧，而且是使劲敲打，就给它敲红了为止，就敲红，就是我反正就是这样，经常会 先敲一下， 就是经常会就是晚就没有关系，就是你晚上躺床上，哎。没事儿，然后你也肯定，大家不可能一下躺床就是睡得着，你就哐哐哐就使劲在敲，然后把两侧敲得红红的，就你一定要用力敲。 哎，这怎么跟我听的说法不太一样？ 嗯， 因为我还真的就了解过，因为这个是胆经。 对。 但是据说中医是不建议晚上敲，建议是在上午10点、11点的时候敲，效果是最好。 佳妮是比较养生的那种，但是我 现在也在逐渐变成健身牌。自从来了咱们节目之后，科学是最重要的， 是吧？影响你还是挺多的。 嗯， 对。就是其实你平时敲敲腿呀，就是这样也有利于这个血液循环吧，算是。 对。 然后这个腿部的减肥方法吧，其实我还真没太研究过。 因为你从来不担心这个问题，我 下次 研究了很多。 这样吧，下次把我们另一个室友从深圳叫过来问一下就好了。 你这样说。 因为他一直困，我们另一个室友他一直困扰的一个问题就是他真的腿太粗。 嗯。 但事实呢？ 他运动真的不少。 但运动真的不少，但是。先天条件的这个问题真的阻碍他太多了，因为很多人都是有这样的一个困惑。不过啊，我这个室友呢，他有一点进步，就是他腿真的瘦了一些， 瘦了一些。 这个舍友腿还没有瘦。 没有，其实佳妮还是蛮瘦的，佳妮很瘦了 一点。我是全靠长度，靠我1.76米的傻大个撑。 对啊，就是有这个个就已经够了。 硬撑，但实际上我腿上就是你在这样就是直观上看的话不觉得粗，但是你从侧面看会很粗。 嗯， 而且我真的是属于那种骨架子太大，所以导致腿粗的那种类型。 嗯， 因为我的小腿的脚脖子就比一般的人要粗很多。 但其实我们其实都可以通过这个健身啊，这些 对，通过健身的一些方式，让自己的腿型变得更好， 更好。嗯， 从视觉上来看，腿会更瘦。 对， 其实现在也要跟大家就是普及一个概念啊，就是减肥， 嗯， 一定不要专注于减体重的那个数， 对对对对对， 而是让自己的身材变得更好， 更紧致一些， 状况变得更好， 对对，更紧致， 这才是我们最终的 目的， 嗯， 是这样的。 哎，那淑琴刚刚在说完了自己减腿的小目标之后，还有什么小目标？第二个小目标， 第二个小目标啊， 嗯， 跟你一样，练出马甲线， 练 出马 甲线，那就是、减。就是从这个减脂已经跳跃到了要塑形的这个阶段。 那我就换一个，临时换一个，就是把肚子上的赘肉，小肚子上的赘肉给减掉吧。 嗯 啊，好。但其实我们看淑琴，她是很纤细的身材。 对对对。 我们从表面上看看不出肉的。 没有没有。 也希望就是等到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就是立 flag 的这个 环节， 等三个月之后，我们还会请淑琴和刘爽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看看 对 步有没有跑啊，这个肚子赘肉有没有下去啊，腿有没有瘦啊，这种到时候我们再做一个回顾。反正我是一直都不太敢做我自己的这一期，因为当时我立下的 flag 是我要练出马甲线，然而现在。我的 根本没有什么 在， 对，我们 的马甲线被 对对对 被脂肪紧紧的包裹着。 当然，我们健身 它隐藏的比较深，它其实是有的。 当然了，其实我们刚才佳妮也说，我们健身的目的呢，不是一直崇尚我们要瘦。 对， 其实身上有一点肉肉也挺好的，冬天嘛会保暖。我们对我们健身啊、跑步啊、运动的这样的一个目的是让我们身体越来越好，让我们越来越强壮。 对 对，身体好了，我们精神也就好了，就是精神气儿也有，所以做什么都会很顺利、很开心。 对，今天也跟大家聊了很多，我们在校大学生初晴和刘爽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就是那些校园运动的记忆，也勾起了我们很多的回忆。也先，我想就是在收听收看我们直播的朋友们，也想起了那一段青葱的校园时光。虽然我们今天聊的是运动的话题，但说不定你会想起的就是操场上那个手拉着手的少男少女的背影， 很青涩的一段时光吧。 对，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的目的呢，还是想跟大家普及一定要去 运动， 关注自己的健康， 适当的去运动 这个问题。而且不管环境是什么样子，哪怕是在宿舍，在我们的这个学校，都有这个资源可以去做一些运动。 对，只要你想运动，哪里都可以的。 只要去想去运动，哪里都可能可以是你的。 没错，好的， 赛场。 对，现在时间呢是18:54，我们的节目呢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哎，时间过得还挺快的。 对， 同时呢也要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我们的 刘爽 还有初晴。好的。 最后呢，我们还是通过一首歌结尾，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档节目是活力Music， 也欢迎大家准时的收听和收看。 好， 潮流梦工厂，我们下期见啦！ 下期再见，拜拜。